新，这里是大新，这里是大新，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新。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听本台记者采写的两位人物专访，他们分别是禹东旭和崔宝田。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记者报道，古人云，女为悦己者容，每个爱美的女性对化妆都是非常关注的，毕竟谁都想打扮得漂漂亮亮，接受别人的赞美或他人羡慕的目光。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位从事美丽行业的志愿者禹东旭，让我们了解一下他是如何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变美丽的。36岁的禹东旭是地道的大兴采鱼镇人，现在是一名从事美丽和传播美丽的80后女性创业人，也是北京禹豆成远新娘庄连锁艺术学校大兴区校长。 东旭呢，就代表这个东方升起一个太阳，就是比较有正能量的感觉啊。那我在这个行业里边呢，那个还有个艺名叫做禹豆，这个名字的意义呢，就是雨天种下一颗金豆，然后呢只有我独一无二，就取了这样一个名字。 2001年大专毕业后的禹东旭有着一份稳定的工作，因为从小就很爱美，对一切美的东西都非常感兴趣，工作之余他还自学了化妆技术。 其实我在做这个美业行业之前吧，在一家大型的这个企业也是做管理层的，也是偶然的机会吧，然后就觉得作为女人来说，在梳妆台连自己的妆容都不会化，不太适合，就觉得自己就想学一学吧，决定在这个一边上班的同时，然后就选择了一个这个化妆的一个学校。2006年开始学习吧，然后2007年毕业。 原本只是想学门手艺，不曾想家庭遭遇变故，于是他便辞去了工作，一个人带着孩子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2006年学完了以后，因为一直也在就是在我原来的单位工作嘛，然后呢工作也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自己呢就是对化妆这块儿可能就是没有把它作为一个主业，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美。但是在我2011年的时候，家庭也发生一些变故，开始一个人带孩子。那会儿我的女儿刚有3岁吧，也就是相当于2011年是我人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2011年的话，我大概有30岁吧，然后对我的打击相对来说还比较大。但是同样，身边还是有很多的朋友一直在支持我说：“禹豆，你别忘了，你还会一项技术呀，就是化妆这个技术。那你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技术拿起来？自主创业真的不容易哈，由一个打工族转变成一个创业者其实很难的。那身边的朋友就帮助我，然后认识的一些婚庆公司，从那会儿呢开始做跟妆师。 禹东旭凭着坚定的信念从零做起，经过1年的努力，2012年他终于组建起了自己的团队。 就是化妆师其实挺辛苦的，没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团队能够为这些新人去服务，然后他们都是零散的一个一个的小细胞。我就在想，如果把这些细胞融合到一起的话，我们形成一个庞大的一个团队，方便了婚庆公司，全部都是系统化的这个模式给到。发现这个之后呢，我就开始向社会招募。那么我在2012年的时候，我自己的这个团队就已经成立了，开始这个化妆团队开始服务婚庆公司。 骨子里有着一份闯劲的禹东旭自然不安于现状，他的梦想是自己变美丽了，他还想把美丽带给身边不甘平凡的女性，他希望她们都能像自己一样通过手艺挣钱。 后来一点点的，就是有很多人慕名来哈，说那个禹豆老师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学化妆呀。我就觉得有很多的女性在这方面是有需求的，一是对自己美的需求，第二 就是可以利用这项技术改变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一个这个现状，非常好。因为我是受益者，我就想把它更好的传播下去。 2015年，大兴区妇联实施大兴区女性综合素质提升工程，禹东旭主动报名参加志愿者活动，为大兴区机场拆迁周边地区的失业女性进行免费培训。 那我就想，更多的是为了真的把这个技术能够传播给更多的女性，能够真正帮助到她们，招收一些个真正想学习的人。当时看到很多的有在家待业的女性，也有宝妈，就是各种年龄层次都有。其中有一个给我印象最深的呢，那年报名的时候只有40岁，她名字叫做穆丽芳。当时面试她的时候，从她的眼睛里边就能渴望能看到我想改变，而且她是什么上有老下有小，特别想通过一些个自己的能力去改变自己的家庭。就这样呢，他从我们这儿来开始学习，因为我们主修的呢是新娘造型这一块，特别努力。 值得欣慰的是，在2015年6月的国家高级化妆师资格考试中，全部学员都通过了考试，并拿到了高级化妆师证书。此后他又将工艺培训进一步延伸。 那我们在2016年呢，也对咱们的这个残疾人呢也做了这个工艺的化妆讲座。不光是咱们正常的女性在技术上边对美的有追求，我觉得残疾人同样也一样。2017年呢，针对于咱们大兴区的所有的女性，也是就是提供了这个10个免费名额，你只要有双手就没有问题。那么所有的学费我们是全免的，就是真正的去帮助这些女性。 几年的艰辛打拼，有喜悦，有坚持，也有自己带给别人的感动。 我们收到过这样一个学生，就是他自己有这个抑郁症，然后他爱人就把他送到了我们学校。就是因为这个学生，我也是重点去关注过他，不会笑的这种，就是很封闭自己，通过化妆去改变他之后，然后从他的脸上能看到一些笑容。通过跟他爱人的聊天吧，然后也觉得回到家之后呢，让自己的心情愉悦了，就是因为身边接触的这些个人对他的心情也是有所改变。所以呢，我觉得整个这个女孩的改变啊，让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很值得。 举止优雅，着装时尚，但又不失文艺范儿，这便是禹东旭给人的第一印象。而看着性格爽朗的她，在工作上绝对是个雷厉风行的女汉子。而这位女汉子则称自己是个手艺人。 因为我自己的性格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开朗一些，就是偏男性化一些吧。做事情比较有板有眼吧，然后执行力比较强一些，然后有自己独立的一些思维。我们所有的学员全部都是手艺人，用户需要什么我们学员就做什么。 如今禹东旭不仅在圈里小有名气，而且也有了自己的公司和培训学校。禹东旭告诉记者，当初选择这个行业只是纯粹的喜欢，但现在俨然已变成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它不仅增加了自己的使命感，也让我始终不忘传播美丽。 我作为一名青年志愿者，很希望通过这样的志愿服务，然后去奉献自己一些爱心，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时刻不忘自己呢是一名志愿者的身份。同时呢，我们自己呢还建立了自己的这个雨豆靓妞志愿团队，生活中想要改变自己，想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建立自己生活的人，我们去真心的去帮助他们。通过我们一点点小小的举动，能够真正的把美带给每一个人。 从最初的一个人打拼，到团队的并肩前行，再到后来帮助许多女性走上了创业的道路，一路走来，有人来了，也有人离开，有人抱怨道路曲折，也有人觉得前方布满荆棘，但他仍旧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带领着团队的伙伴们继续前行。 我觉得成功的经验就是坚持，不忘初心。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位于大兴区魏慎庄镇的北京爱琴海玫瑰园，是目前南城最大的以爱琴为主题的园区，园内集吃住行游购娱为一体，

啊，刚才我谈的这些个优惠的这些政策啊，也只是持续半年啊，到六月底以后的话，可能这种政策的话呢，就没有了就。 所以就是有兴趣的新人应该抓紧时间抓紧机会。 是。 之前您也说到了，在过去的一年，爱琴海玫瑰园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和大家的认可。那么在2017年，爱琴海玫瑰园会有哪些发展和变化呢？ 园区呢，应该说2016年基本上完成了。二期工程的话呢，同时呢也是从2017年开始啊，园区的话呢还得需要增添很多的这种配套设施。 嗯。 啊，包括刚才我们也提到这种住宿的啊，非常有特色的这种适合年轻人的住宿的环境，啊，另外的话呢，包括我们在吃的方面， 嗯， 啊，这方面的话呢，我们也正在研究啊，正在开发这个玫瑰宴啊，就是说我不一定来讲到爱琴海，非得说我到这儿相亲啊，啊，我到这儿举办婚礼啊，或者到这儿参观游览啊，那么我们可能的话呢，就是为了能够住上这种浪漫时尚的小屋。啊，到爱琴海来，为了到这儿吃上这种很正宗的这种玫瑰宴，啊，到爱琴海来，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在食住行啊、游购娱啊，在这方面还在需要建设，包括这方面的招商， 嗯， 啊，从旅游商品这块来讲的话呢，很多的话也都是跟这种爱情啊有关的一些个商品啊，到时候提供给这种游人，嗯，这是建设这一块，应该讲的话呢，2017年啊。我们考虑更多的是品牌塑造啊，在这一块儿，应该说作为园区来讲的话呢，硬件啊和景观啊都非常的漂亮。下一步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希望的话呢，把爱琴海的话呢打造成一个爱情圣地，特别是年轻人吧，到时候来讲的话，把这个地方来讲作为他们心里的一个圣地，那到这个地方来娱乐。在品牌建设这块儿，在2017年通过一年的这种时间啊，把爱琴海这个品牌的话呢做到这种家喻户晓啊，然后特别是在这种服务啊这方面啊提供一个非常高标准的一个服务， 嗯， 所以就说呢，希望通过一年的时间吧啊，形成这种爱琴海的品牌， 嗯， 啊，也能成为我们这个大兴区啊啊南城的一张名片。 听说在2017年，爱琴海玫瑰文化园还会邀请一些蝴蝶呀或一些其他的小动物来做嘉宾，是吗？ 对，类似的这种东西的话呢，应该说还不少。蝴蝶园这个来讲的话呢，我们已经跟合作伙伴的话呢已经签约，现在的话已经在建设，这个应该的话呢是在今年的5月份春暖花开的时候啊，就可以接待这种游客，包括其他的一些个，比如说像这种锦鸡啊、孔雀啊，这个小的这种斑马等等一些个这种孩子们啊比较喜欢的一些小动物啊，在园区的话呢，二期工程里面啊，这些的话呢都会建设成。嗯，也就是说呢，除了适合这种年轻人啊，在南园的这种参观呐、互动娱乐呀、住宿啊等等的话呢，在北园啊，我们还有一个叫亲子乐园啊，就比较适合孩子们啊，在这个区域的话呢游玩的那么一个环境啊，那么一个场所。 这里面就有您刚才说的那些小动物是吧？ 对，这些小动物非常可爱，非常温顺嘛，都是啊。 嗯，那您这个蝴蝶园是与什么地方合作？它都是什么品种的蝴蝶？会用在婚礼婚庆上面吗？ 这个是可以的。 嗯 嗯，品种的话呢，应该说是也非常的多。 嗯 啊，这个是我们也和一位专家吧，和他合作啊，由他来做这个整个这块的技术和管理。那么这些蝴蝶的话呢，也会给将来在举办这种婚庆活动的时候啊增添色彩，啊放飞蝴蝶，啊当然也可以给孩子们来讲的话呢做一种实践啊，做一种社会实践。嗯， 您这儿的员工会在这个卫生庄这个附近来招募吗？会给当地的就业带来一些拉动吗？ 这个肯定。 嗯， 应该说呢，现在我们员工里面就得有很大一部分啊都是当地的一些个像管理人员这块儿啊，很多的话呢都是当地的我们这种青年啊，其他的话呢像保洁啊，像什么来讲的话呢，这些个应该讲的话呢能够使用当地的这种人才啊、劳动力啊，我们还是尽量来讲的话呢从当地啊这种招募啊，应该说随着园区的这种推进建设 啊，应该来讲的话呢，下一步还得需要大量的人才。当然，既然我们也立足于大兴嘛，首先的话呢，也得解决我们大兴的这种就业问题。 最后，北京爱琴海玫瑰园的崔宝田总经理还为听众朋友们留下了爱琴海的服务电话：400-666-9527。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打这个电话。